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84集。来自刘晓峰的崇拜。亚太机器人预选赛现场，清华选手的休息室门外，丁宪跟刘晓峰叙着旧。 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想让我帮你也可以，你等会儿得帮我一个忙。 刘晓峰一愣。 什么忙？ 你先说，你要找他说什么？ 说来话长。 刘晓峰挠挠头。丁宪靠在墙上，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。 那你就慢慢说。 啊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想跟他说两句感谢的话。你知道的，我一直拿他当自己的目标。临近高考那阵子，我越紧张，发挥就越不稳定，几次考试排名都在后退，一时之间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就一个人躲在球场哭啊。 说到哭的时候，刘晓峰还害羞地扫了丁宪一眼。丁宪表示很理解。 然后那天他的心情好像也不好，就在球场一个人打球打到九点。他问我哭什么，我当时心态也不端正，心里对他又羡慕又嫉妒，我就没忍住呛了几句。 你呛他？ 丁宪立马拧眉瞪刘晓峰。刘晓峰很喜欢周思月，但也并不是没有妒忌过他。那晚成绩下来，刘晓峰退到了十名以外，他晚自习都没上，就跑到球场哭去了。周思月一个人在球场打球，打到九点，大概是自己心情也不好，听见有个男生在一边哭哭啼啼影响自己打球，也是很不爽了，于是丢下球。 怎么了？为什么哭啊？ 关你屁事啊！ 刘晓峰这句话一顶，把周思月气笑了。他点着头，不再搭理他，重新捡起球回到球场。没一会儿，刘晓峰忽然站起来。 我能加入吗？ 行。 周思月这人随和宽容得很，就算刚才被人吼了一句，也还是很敞亮地把球丢给他。 打吧。 刘晓峰觉得很羞愧。酣畅淋漓地打完一场球后，两人就坐在台阶上闲聊。刘晓峰又哭了。周思月是个连女人都不会哄的人，更别提男人了。寂静的操场，草木茂盛，两个大男生并肩坐着，一个哭得很投入，一个沉默地踩着球，一只手搭在膝盖上，侧头看着那个人哭。 我成绩下滑，我前途渺茫啊，我高三压力实在是太大了，我爸妈又不理解，我不想活了。 他哄你了？ 丁宪挑眉打断回忆。 那倒没有，他只是告诉我，世界上努力的人很多，不是人人都能如愿以偿，说高考也不是唯一的出路。 努力得不到想要的结果，那人为什么还要努力呢？因为不想留遗憾呢。后来刘晓峰把这两句话写在他床头笔记本上、书上，随处可见的地方。他是真的很喜欢周思月的洒脱。丁宪把周思月从休息室里拉出来，周思月拽着他的手走得很慢。 干嘛？ 刘晓峰想跟你说两句。 说什么？我跟他又不熟。 别装了，你在我背后勾搭了多少男男女女，自己心里还不清楚吗？ 周思月一个暴力闪过去。 胡说八道什么？ 丁宪笑着往周思月怀里躲，周思月使劲揉着丁宪的脑袋，两人正闹着，刘晓峰就挠着头过来了。 周思月 睨他一眼，略一点头。 这么巧？ 丁宪把空间留给两个大男生，找了个借口去厕所。他用眼神示意刘晓峰好好说。刚进去前，丁宪就叮嘱刘晓峰要他多夸夸周思月。最近周思月遇到点挫折，他也希望这位老同学小迷弟能从侧面给周思月一点精神上的鼓励。于是周思月就抱臂靠着墙，静静听着刘晓峰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把他夸成了一朵天上仅有地上绝无的白莲花。他也大概能明白这是谁指使的，有点哭笑不得。电线回来的时候，刘晓峰已经不见了，就剩周思月一个人。见丁宪回来，周思月冲他勾了勾手指。丁宪慢慢挪过去，明知故问： 咦，他人呢？ 周思月慵懒地靠着墙，居高临下地睨他，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。 走了。 丁宪仰头看他： 那咱们也进去吧。 说完转身便要走，结果被人提着衣领一把拖回来，钉到墙上。 我在你眼里这么脆弱吗？找他安慰我，我看你是在这儿太闲了。你给我过来。 说完周思月直接把人拖走。丁宪被拖到一间独立的休息室，周思月背对着他开门的时候，他四下看了看，有点做贼心虚的感觉。临近门前，他匆匆一瞥，看到了那间休息室门上贴着的标签，叶教授休息室。叶教授今天还没过来，但是为什么钥匙在周思月这里？他还没来得及多想，已经被拉进了房间里。预想中应该是被人抵到门上，然后男人的吻劈天盖地地落下来。为了配合气氛，丁宪还特意提前闭了眼。 你站那儿干嘛？ 男人的声音有点远。丁宪偷偷睁开一只眼睛，只见周思月翘着脚坐在沙发上，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 咦，不亲亲吗？ 丁宪无地自容，假装坦然地走过去。 嗯，感受一下这房间里的空气不行啊？ 周思月一笑，微微轻身，随手捞了矮机上的电脑过来，摆到他面前，打开。 干嘛？ 周思月弓着背，胳膊肘撑在膝盖上，头也不回地说： 写程序。 你拉我过来写程序？ 电脑屏幕上跳出运行界面，他终于回头挑眉看他。 不是我写，是你写。 啊，周思月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 只见周思月人往后仰，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，他眼神淡淡地看着丁宪。前阵子叶教授刚收了个系统升级，正好可以给丁宪试试手，编程这条路有人带，走得会更快。叶教授说过，周思月聪明，学什么都快，能举一反三，脑子也灵活。紧跟着后面一句话，聪明的人担的也多，能力大，责任也大。老天爷既然给你开了这扇门，你就得利用这扇门纳宾客行高楼，才不虚此行。他对丁宪的要求不高，毕竟是以后自己要带在身边的人。他也知道丁宪是为了他才学的计算机，所以之前跟叶教授提过，想让丁宪进实验室跟着做项目。别看叶教授平日里一副和和气气，一派慈祥的模样，真论起专业来，他是很严格的。程序员对待程序就跟建筑师造房子一样，一字一句都是城墙堡垒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周思月把矮机上的电脑推过去。 嗯，是伟创科技团队的一个系统升级，叶教授拿来让张维练手的，就打几个补丁，你先试试看吧。 说完叶教授刚巧推门进来，他先是一愣，随后目光在两人身上随便一扫，和蔼的笑笑。 躲我这儿来干嘛？ 我让他写个程序， 叶教授好奇的一挑眉毛，冲丁宪点头。 嗯，正好，写吧。我凑个热闹看看。 于是，一场对丁宪的考核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开始了。他调动起所有的脑细胞，坐在电脑前抓耳挠腮。虽然没具体做过系统升级，但打补丁还是会的。有了思路后，就噼里啪啦地开始敲键盘。师徒两人在外头阳台上聊天，叶教授手撑在栏杆上，回头看了一眼虽然插兜站着，目光却紧盯着里头写程序的小姑娘的周思月。 看什么看？能看出朵花来啊？ 周思月笑着回神，低下了头，然后抬起头看向前方。 可不就是朵花吗？ 可说好了啊，验收不合格不让进，你的人也不行。 行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。下一集再见。